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 要老地方见这几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亲切感的，这意味着说你们的关系足够好， 对， 你们了解彼此，并且知道我们有过很多共同的回忆。 对，所以娱乐装牌就是大家老地方啊，一下班的时候准点打开， 哎，感觉我们跟一个饭馆似的啊。 对，正常营业今天。 好了，在周一的傍晚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啊，欢迎大家收听前面的一首许嵩的歌《如约而至》，我觉得也代表了这个季节啊，就是秋天也会如约而至。同样呢，我们的节目也渐渐的会带来一些秋意啊。 对， 就是 秋天就会迎接这个山行瑞秋 呀。不要转这么快好吗？ 因为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我会放他的歌比较多。 哎， 你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音乐的气质和这个季节特别搭配。 这个你和昨天的那个你就是弹唱的是一个人吗？ 啊， 好像显得很安静的样子，然后动不动就是周迅《山行瑞秋》啊，啊，觉得好像我们开启了一个音乐节的模式。 哎呦， 啊，实际上昨天那个啊， 我就当你夸我了，显得今天文静了很多。 那个是你真的吉他是在直播间里面真弹的吗？ 啊，对啊。 那弹的说实话还不错。 哪有，中间有错音你没听出来。 我就不当那是个错音了。 好嘞好嘞， 就好几处错音的时候它就不是错音了。重点是态度嘛，是不是？ 嗯，这态度非常的这个认真，啊，然后在准备期间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 啊，所以大家这样提醒大家要防雷防雨防艾科好吗？ 每周回一首歌。 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 是的， 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也发布了这个应该是雷电的黄色预警的信号啊。 嗯，预计到今天也就是稍后一个小时18点开始呢，会持续到凌晨的2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会遇到7到8级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对，大家注意啊，包括避雨行车安全，切勿涉水行驶。明天天空云量仍然比较多，西部和北部也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影响，大家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总之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所以说在夏天的这个傍晚的雨啊，也会带来秋的凉意，要注意咯。 微风的温柔如压了雪后，雨被谁轻轻吃掉一口，春白了夏香，这夏天的夜感觉吗？暗恋还要更多出来。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炎热像清凉过渡之时，其实也是季节更替之时，所以大家切勿要这个注意身体啊，因为不仅仅是说最近的这个阵雨频发啊，这个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很多包括自己的身体啊，是不是有时候晚上哎，这个一阵风啊着凉什么的就要注意。 对，还有这个润秋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多次和大家分享就如何润秋燥，比如说多喝热水， 对，还有如何贴秋膘啊，多吃肉， 这又开始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请客啊？哎， 喝，你先润完秋燥，我们再去考虑贴秋膘的事。 我这每天都润着呢，就等着你来请客了。 喝，好像就是天天就为了等这一顿了是吧？ 对啊，就是你要请客的那天我一定一天都不进食。 我看我还能拖多久啊，一月过去，一月也过去了，现在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过去了。哎呦， 哎呦，想到了一个人， 我要给你一顿音乐大餐，好不好？ 好嘞， 让他请你吧。黄渤啊，这个电影界佳片无数就不说了。 嗯， 然后呢，这是183亿的累计票房，中国演员票房榜第二名，仅次于沈腾。 对， 啊，前面还处理沈腾啊， 就是你啊？ 不是， 现在大街沈腾啊？ 哎呦，那都是大家给我的，是吧？就是对我的一种。 还是有流量加持的， 要感谢啊，感谢沈腾老师。熟悉黄渤的朋友其实都知道，黄渤能歌善舞啊，对吧？这和沈腾的这种能歌善舞还不一样。 嗯， 沈腾的能歌善舞就是在舞台上那种 尬舞， 对，你会觉得超级有喜剧的那种状态。黄渤不一样，人真的是跳舞跳得好。 对，而且他心中一直有歌手梦，就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只会演戏而已。 之前 以前是歌手， 有好几首歌呢。 过去了。 对。包括再往前倒，这个有《这就是命》啊，张文静给他写的歌， 对， 好几首。那今天其实发了一张个人的 EP 啊，我说专辑《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啊，正式上线了，并且发了两首先导曲， 一首叫《收我为徒》，还有一首叫《无聊》。 对， 就《无聊》是他的歌名啊，他还亲自参与了两首歌的制作。黄渤还说，发行专辑是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儿。 本来我们今天是想这个连线一下这个专辑，包括有这个制作人啊，刘佳嘛，还有就是。无聊这首歌的编曲啊，陈庆阳啊，但是那都很忙。然后那个陈庆阳，尤其是在录制那个，中国好歌曲然后呢，就说哎，那有机会我们再来去说一说他们觉得这张专辑怎么样。我们今天先来去提前替大家来测评一下，好不好？ 行，那我们先来听两首歌，这个《受我为徒》其中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最抓我耳的一首。 啊，他很就是很黄渤的一首歌， 对，然后就是除了符合他的气质，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朴实， 对，听到的时候会会心一笑。 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问是问，无是无，有了孩子都叫父母，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都要入土。才叫风流，天是天，人心忧，天文才叫天赋，阴是阴，书是书，上了年纪都叫大叔，大叔的大叔都会糊涂，哈哈，都会糊涂。江湖长路，谁能说我为主，告诉我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得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师父。江湖长路，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苦， 黄渤收我为徒。 嗯， 哎，黄渤听见了吗？ 你是在隔空跟他喊话是吗？ 哎，师傅。哎，我其实觉得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嗯， 就是现在能有这样子的表达，其实我觉得也代表了这么多年啊，大风大浪也好，很多很多的荣耀也好，其实在他心里会化就一些自己的哲学啊，这个哲学可能是他自己的哲学， 就是快意江湖的感觉，然后会有一种生活当中的包容之感吧。 你说人生在世啊，其实太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了，就是会有一个人认真的真正的愿意去帮到你啊，他愿意去帮助你， 对， 给你很多的指引。那我们从小看，除了父母老师啊，那我们这个真正的步入社会之后，其实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 对，所以要广交朋友啊。 朋友有的时候呢也很难说就是你的老师， 嗯， 对吧？当然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会教会你一些什么。但是黄渤这种唱到的内容其实更让我感慨说，哎，就是哎，知交难寻啊。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人愿意真心的去帮助你啊，给你一些人生的感悟，你要好好去珍惜。 你看，这就是状态不一样，可能听歌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我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就是它会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觉，就是大家不要去计较太多，有的时候你要是让自己稍微放飞一点，其实也无妨，因为到时候大家都会成一样啊。 你看我、就是、 尘归尘，土归土。 对，你看咱俩现在的状态就很清晰了啊。我是这个脚踏实地啊，这个像那个拜高这个高师，哎，我这个老拜个老师，对不对？拜名师，然后我自己这个请他收我为徒，你呢就是放飞自我。 就是稍微让自己轻松一些，就是心态当中轻松一些，但是还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一件事儿。 是这样的，其实黄渤这么多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个歌手之梦啊，所以这张专辑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今天正式上线了。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他的一个广告片啊，其实也是说到黄渤和一个平行时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相遇啊，我觉得那个主题其实当时也很吸引我，他自己去导的那个片段，会觉得说哇，如果没有变成现在这个黄渤，如果还是在当时他那个生活的一个范围之内，他还可能在四处的去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在唱歌，可能人生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如意。然后当这两个人互相对望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悟呢？我想对于他来说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思考，所以呢用音乐表达可能会比电影更简单直接一些。 所以他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叫无聊，但是讲述的一个故事呢，可能是关于独自的生活，会显得有点无聊，但歌词并不无聊。 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黑白颠倒，一个人洗澡，浪费着肥皂，还练习唱歌技巧。我只是胡闹，三杯酒喝到清早，一个人吃饭放很多辣椒，配合着电视剧情的高潮，这感觉太蹊跷，闭上眼几年就像几秒，受伤的太早，不见得太好，就让我渐渐爱上这自嘲。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台上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才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思这世界太困扰，为什么眼泪变成了笑料？我不缺花草，我只缺轨道，就让我慢慢习惯这煎熬。我想我只是无聊，才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让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才把我悲欢颠倒， 是我习惯的，或者说我比较容易在安静的时候接受的那个黄渤，因为你看他有些歌唱得很调侃嘛，比如包括我之前那首《过去了》啊，包括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收我为徒》，对，但是两首其实整体听下来，我觉得如果这两首歌现在是一张 EP 的话，我也选择要上传， 上传 会有层次感，不一样的两面的他。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庆刀贵妇那个他。就是很轻松，然后又很幽默，但是他唱起歌来确实是很让人意味深长。 我觉得各如其人吧，就是能听得出来，就是黄渤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对， 他真的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嗯，而且他说他就是在节目当中透露，就是给很多大牌都写过一些歌，比如说刘德华呀、张学友呀什么的，都写过很多很多的歌。 哎，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想又想到他的兄弟啊，不是他的朋友沈腾。那首《屯儿》啊，老五的老五嘎就回来了。但是其实就这一张我们现在听到这两首先导曲来讲，今天我们给出的分数都还比较高。 上传吧。 对，一首是《无聊》，还有是《收我为徒》。 对，所以接下来喜好程度要看大家了。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投票正在持续当中。 对，好不好听，这两首歌要不要留在我们的曲库里。另外呢，就是他这张专辑的名字，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因为黄渤说发专辑是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儿，那么对你来说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那就是听歌。 还有没有别的？ 还 有点聊点我们不知道的行不行？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想装修，什么最重要？当然是选对装修公司最重要。居然之家自营家装，居然装饰，24年老品牌，零套路，好服务。居然装饰承诺，遇到问题先行赔付，合同零增项，打400-818-0096，不用担心多花装修冤枉钱。现在打400-818-0096或下载居然装饰 APP， 还能免费领取1000元设计费及惊喜相送。活动详情请拨打400-818-0096或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居然装饰 APP 查看。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客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越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布姑娘。 嗨嗨，啊，布姑娘你好啊。 好嘞， 哎，吃点什么啊？ 吃点，好像只能倒米了。 好嘞，希望这个倒了一天米、忙了一天的朋友，大家今天啊下班路上能够放轻松。 是，安子与九妹，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所以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把。 就、哎、布谷鸟，四季更替，秋天来了。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世界太多美妙。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那是雨水的味道。清晨的阳光照大地，美丽的天空还有多高，布谷鸟在深山叫，唱着动人的歌谣，歌声常听到悲伤的人把一切都忘掉， 嘿嘿，就把这个布谷鸟吓跑了。 没有，我就是在那树杈上听歌来着。 好，你就是啊。 好嘞， 久仰久仰。 好嘞，布谷鸟、哎、来自安子与九妹。 听这首歌什么感觉？ 开心啊。 啊，就是会觉得有一个什么这辈子没完成的事情吗？比如说开个民宿什么的。 哦，确实好像就是开个什么咖啡店啊，开个民宿，开个花店啊，就很多人心目当中向往的一个领域。 是不是上次 领域？ 但是我上次是谁跟我说开民宿这事儿，我就说了、嗯、这种什么一般你问一个女生啊， 嗯、 哎，尤其是美女，她希望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让她创业选择的事情，基本上都赔。什么咖啡厅啊，蛋糕店啊，民宿啊，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吧。 你是说类似于这样的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挣钱的行业， 因为太扎堆了嘛。 对， 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可能身边有朋友做民宿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嗯、 对吧。 那对于你来说有执念的一件事吗？ 啊，住到民宿去。 住到民宿，可以就是一直住在民宿、 哎、 是你执念的一件事儿 是吧？ 偶尔偶尔了。 哦、 啊、对，就是不用开然后可以一直住在里面。哦哪有这好事儿啊。我们今天想的说是你一辈子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大概应该是你的一个执念吧、 嗯、对对对对、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路过那个书店，看过有一些书面的封皮上面写的一生当中必听的1000首歌，什么一生当中必去的60个地方，就这类的书其实我会选择性规避。 我对我也觉得这个都特别不靠谱。 对， 毕竟是别人归纳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这个你的向心力聚在一个点上，就是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 但是我倒觉得这两本书的名字是一个好的提议，就是你要读比如说1000本的书，然后你要去1000个地方 啊、 但是、 就畅销呗。 对，这个不是，这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计划。因为这个太难了。 嗯， 就是你想我们尤其是在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来说，我们还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嗯， 是不是很难？因为你工作也很繁忙，加上疫情这个也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我们盼着成型吧、 嗯、 多去一些地方，其实这个是对人生是大有好处的，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美好的期许和规划吧。 有一些呢，我觉得就存在于往事的美好的幻象当中很好。比如说我们在少年时代常常会做梦，比如我自己有做过一个梦，说我一定要在海边开一个咖啡馆。 哦，铁赔。我替你分析了， 现在关键是投不起， 关键 是都别说赔的事儿了。 这个是特别选择性的，季节选择性非常强的。你看你夏天的时候能盈利吧， 嗯， 然后盈利也是寥寥无几，然后秋天和冬天就面临一个闭店的选择。 啊，我能不能去热点的地方？海南行不行？ 海南可以，海南是可以的。 合着我就必须得奔秦皇岛是吧？ 不是 北戴河是吧？ 海南你可以，你可能这个竞争力不够，因为海南呢这个比较流行的是路边摊。 我就突然从一个海边的咖啡馆的老板变成了一个路边摊的老板。烤鱿鱼是吗？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夏天结束了，今天是初暑了， 嗯， 炎热已经停止了，清凉的秋天就在眼前了，而且还碰上了今天这么一个天儿啊，据说要下雨，大家要注意。 嗯，然后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刚才上一趴呢，和大家来分享两首黄渤的歌，我们的投票正在持续当中， 嗯， 然后热度也是不减。 但是基本上都是以好评为主的。 嗯，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你的好评，然后选择把这两首歌统一上传。 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了。别忘了告诉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啊，就这辈子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我们可以边听歌一边聊， 那想必是吃、 哎、这事儿本来也是要做的好吗？ 开了双眼，是你是你微笑地坐在旁边，你就这样小小地看着我的脸，阳光洒在你的发梢，这是八月的天，八月的午后，走在你家弯弯的街，我知道夏天结束你会走得很远，那年的我还不懂青春是美好而忧伤的恋曲，那年的你也不知道你的微笑刻在我年轻的回忆，当我还没长大的时候我是如此爱你，当我还会疯狂的时候我曾如此爱你，当你还没离开的时候你是那么爱我，当你还没遗忘的时候我们匆匆相遇又匆匆别离。 你家弯弯的街，我知道夏天结束你就会走得很远。那年的我还不懂青春是美好而忧伤的恋曲，那年的你也不知道你的微笑刻在我年轻的回忆。当我还没长大的时候， 夏去秋来啊，这个傍晚我们听到这首来自好妹妹八月午后。 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让你说的又想起了春暖花开海边开这个海鲜餐馆的事儿了。 这都是一个路子的，就是打着自己人生实现人生梦想的旗号，然后去自己吃喝。 对，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聊过类似，就是梦想吧，就是你没有实现，假如说你要抛去现在的这个身份，你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有所关联， 我但是我觉得不一样。 你那阵儿就说你想开一个串店， 合着我还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呗。 执迷于此身的人， 前面是路边摊，后面就是路边摊儿，直接就改串店了。还好有一个地儿啊，不用风餐露宿了。 对，我还记得当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的是，最执迷的一件事应该是想组建一个乐队。 那齐活了，我就开一个串店，你就跟那门口唱。 我只能在门口是吗？ 50一首啊。 还是我给别人给50？ 哎，那当然了。 然后我唱一首， 要不然我们这店怎么赚钱、啊、 我得赔成什么样？ 哎，我这儿赚不就齐了吗？ 行吧。 但是这是个意思。后来我想，哎呀，无论是说咖啡馆也好，还是这个开一个串店也好啊，其实它也不冲突啊，它可以白天是一个咖啡馆，晚上它是一个 一个串店 小酒馆， 然后早上的时候再卖点早餐。你这挺会资源利用啊。 我还别歇着了是吧，我这一天哎，它挺好的是不是，深夜食堂也不错嘛。 是是是是、 啊、发现你想的越好的一件事情一般都是越成不了的事儿。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我们多少聊的方向是一个人生之执念，啊，这辈子你必须要做的事儿。那有人可能觉得啊，比如20多岁的时候人就想明白了，这辈子我要做的就是啊，女孩啊，相夫教子对不对？我想明白了，这辈子我就干这件事儿，这就是一辈子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有的人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啊，此生之执念啊，比如说，我就是想啊，这个，最后呢，比如说定居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城市，这也是人生的执念。 想好60岁以后的生活，就是先从20岁开始考虑一下养老的生活，是吧？ 有些事儿是你可以想着去做，有些事儿你是必须去做的。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做的事儿可能是一个使命。比如说黄渤他说，哎，我这个从业其实没有忘记过这个音乐的梦想。所以说对他来说发专辑这件事儿是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这个想法有的人很好实现，有的人就不太好实现。你比如说我组乐队这个事儿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但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挑的，还挺挑人的。关键是人乐队挑主唱呀。怎么 人家还没答应呢好吗？ 对啊，就是乐队挑主唱啊，所以就是苦于一直没有办法去加入一个乐队。 你先慢慢想想好吧， 想想吧，就只能停留在脑海当中了。所以关于大家有什么执念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一下。 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王牌，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就在听听 FM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拖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心。 明，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落到目的地。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这样的歌千万不要在 KTV 随便唱， 怎么啦？ 就是会很尬 啊！ 就你们要了解，就是那个乐队的 band 的那个感觉，和你一个人处在那儿，拿了一个麦克风，我奔跑在这孤傲的路上，然后你就真的一个人在孤傲的 KTV 的房间里，大家 多半是喝多了啊， 除非是好多人一起唱这样。 是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确实能有那种看过一个青春题材的爽片的感觉 啊，就觉得自己在奔跑。 就是对，能看到那个努力默默坚持奔跑的自己。 嗯，你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带的这个坏毛病吗？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 啊， 就说到青春就是得跑， 海边 一到有那样的画面的时候，大家得跑， 狂奔着，青春着。 对，但是我觉得跑步对于其实很多的影视作品的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素材。 嗯， 它代表了也许不同的含义，比如说《阿甘正传》里面那个跑，哎，就不停的跑阿甘。然后那个罗拉快跑里面的跑 那是改变命运的那种跑。 嗯， 然后将爱情进行到底是为爱情的跑。 嗯，所谓的这个三种奔跑，我能总结为一种吗？ 啊、是， 就是对身体挺好的。 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归结到一起，就是为了一件事情，为了减肥而跑。 爬虾爬子少年，这个朋友 呵，到底是什么 虾爬子少年、嗯、我头一回看到他的名字啊。他说读博士算吗？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当然算啊。 呵，这个厉害， 得要问一下我们的张博士。 我也有时间精力，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付出在里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对 Winterworth 就说了，他说希望早点退休。我帮他补全一下，他就是希望这个早点财富自由然后退休 啊、哦、前面那还加一财富自由。 应该是吧， 前面那个难点，后面那个倒是有还能尝试一下， 就顺应到这个时间的推移。可能就自然退休了， 该到点儿就到点儿了是吧。好了，今天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哦，我们继续直播。而接下来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音乐藏宝图的题了。 是、 嗯、抱歉啊，刚才我说错了那个节目，我说那个就是陈老师陈清扬老师在录中国好声音，说成中国好歌曲，代表我多么想念那个节目哈。 对，很久没有看到了。但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中国好声音的有一个消息，也是让很多朋友都很意外，是那英联合发布了退出中国好声音后续的录制。所以他也表示接下来的这个合作呢，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救场的行为，伊始的时候就和导演组已经商量好了，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没有办法录完全程。 哦，我稍微再补充更正一下你的那个表述， 嗯， 就是那英录不了了 啊。对 对，你说接下来会有一个合作。那其实在那英退出之后，节目组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安排啊，就是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院长，廖昌永老师会接棒。 嗯 啊，然后呢会为这个小二班的学员提供指导和培养。 对，所以那英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十年以来，带出过三位冠军。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请问这三位冠军分别是梁博、张磊和谁呢？ 所以刚才艾克问我为什么不放梁博的歌，我说我这不是得提醒大家吗？ 啊、好嘞 啊，到底这个梁博、张磊还有一位冠军是谁？他的名字加手机号发到974最王牌吧。 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十年了，宿舍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就该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愿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

永远不失去我们对于生活的想象力，对不对？好了，听了后海大鲨鱼的这种超能力，我们要迎接我们今天这位朋友，他是谁？ 嗨 ，Hello， 久等了， 你好， 嗨 ，Joanna。是吧？ 哇 ，Joanna， 老白你好，艾科你好，好激动啊！居然能接到我的连线， 因为我看你的头像就觉得你有超能力，是个小魔女的那个造型， 会魔法， 对，会魔法。 哦，对，他是那个是赫敏， 哦，对，赫敏的那个漫画动漫形象，所以我们觉得你应该 对， 大概应该。用这个头像证明你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对，而且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久了，2019年7月29号关注我们的。 嗨， 对，其实比这个时间更往前，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取关过一次，不是故意的，就是反正是一直从上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听你们节目，真的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行，那这事儿往事我们就不再追忆了，好吧？那我们就说你为什么取关呀？ 我就知道，很自我旁边这位他很在意， 应该不是， 就是一直不能连线到我吧？今天终于连线到了，以后不会取关了。 以后就是生气了呗，说白了，哎， 就是一个傲娇说，哼，不理你们了。 没有，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说我们能够打这个电话，有可能默默听想给我们发一段什么的，其实这个平台的目的包括我们其实也会有些推送之类的哈。 对，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先看看今天这次难得的相遇啊，认识你真好，周安娜，你能不能答对3道音乐题哈。 好的， 先从预热题开始吧。 刚才我们说到那英选出的三位冠军分别是梁博、张磊和谁呢？ 张碧晨， 哎，恭喜你！ 3道音乐题开始了，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 张韶涵有首歌叫《欧若拉》，歌词当中唱：“爱是一什么如此美妙 ？”A 一道光 ，B 乾隆。 A 一道光， 这个送分题吧？ 对。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个题出的我有点没有明白他这个编辑思路啊。好，第二题， 金海心《他比我懂你吗》这首歌歌词当中提到他比我什么你吗，然后也许我不善表达 ，A 懂你 ，B 爱你。 懂你。 懂你。 A 选项对不对？ 他比我懂你吗？哇哦。也许我不善表达。 对喽。 一点都没有反转。 Joanna， 你现在就剩最后一道题了，加油啊！我们马上就要成功挑战了。最后一道题更简单。 对，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 A 冲动 B 念头。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 念头。 对了，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所以三首歌当中，你要选择一首了。 先恭喜你。 好呀。 三首选一首。 选金海心那个吧，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宝藏歌手，然后但是有一点被埋没了，可能本人可能也比较低调。非常喜欢他。 第一次听到有人以音乐的角度来去选择一首歌，好专业。 对，掌声要送给你。除此之外，就是最近想必这位朋友也一直在关注宝藏歌手吧。 是的。 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出的？ 想把这首歌，那我就送给我的女儿吧，因为她，我觉得她今年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带动了我今年也有很多好事发生，因为她今年是小升初，然后派位的话就是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学校，然后也希望所以也希望她以后能在这个自己的学业还有以后人生的道路上。有一个天使的光环永远笼罩着他，然后一直这样幸运下去。 对，我想到大张伟那时候好事要发生了，你知道，就是人生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吃一些苦，所以当有些好事发生的时候，就格外的开心和珍惜。 真的，特别开心。 特别棒，为你开心，这真的是一件好事。 是在为人父母之前，可能对这个小升初确实没什么概念，然后当了妈妈之后呢，确实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好的消息。 对，就希望孩子都一切顺利嘛，好不好？当然，除了孩子之外，也要想着自己，希望你一切顺利，好吗，Joanna？ 好的，谢谢老白，谢谢爱哥，非常喜欢你们，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Baby, when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Baby, when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Let'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啊，我们需要听一首来自严中带来的《追风》啊，我们也这个追忆一下已经过去的这个夏天。啊，当然今天呢还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对，所以此刻我们幻化成追风的少年来回忆一下，或者说绞尽脑汁去想一下心中的执念是什么， 这辈子必须要做的是什么事儿。 为什么却发现叽叽喳喳闹个不停，远处飞机自由划轨迹，全吸引我的注意。迎面砸来的粉笔，身后某人笑个不停。等放学回家路上一句，定让你再次负气。开始追风愉快，小脚印充满整个草地，开始吹风像秘密，一靠近就闪避，擦肩而过想起，请转移小回忆，永远猜不透表情。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 接下来我们要到了王牌推荐位的环节了。 对啊，就是我们上周一的时候我先推荐过一首歌，因为我们推荐过测评过的歌，如果经过大家的认可，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一个曲库里面，这些歌呢有可能就会再度成为我们的这个座上客啊，或者就是被我们再次推荐。 所以上周一的时候推荐了大张伟发行那张那首全新单曲叫《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重温一下这首王牌推荐曲。 对，哎，同时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一些想法。 嗯，也算是给周一下班路上各位朋友注意周的满满活力吧。 嗯，哎呦， 大家都吃可爱长大的。 这儿一个村口的王师傅说了，这辈子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是回到儿时的故乡 哦， 看看自己的发小，找一找已经联系不到的好心人。六岁那年，不是他把我从电线杆的深坑里面救上来，就没有现在的我。 哦，救命恩人啊！ 这个故事一下出来了。 对， 我突然觉得我现在发散了编剧思维。 你说， 哎，久远的一件事情，我说什么？我 不是听书呢吗？现在开启一个听书模式了， 真开始讲。那你就先想好自己演哪个角色吧。 我演一个好心的大妈行吗？ 刚准备说给你安排一个村口的翠花啊小芳什么的，你就直接变大妈了。 来救人救人。 反正我觉得对于村口的王师傅来说，这故事一定很记忆深刻。 是的， 嗯， 这真的是，就是小的时候你特别容易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可控的事情。比如说我小时候就遭遇过，就是游泳然后特别容易呛水。但你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呛一口水倒还好，但就怕呛水然后腻着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对我也挺狠的，就是去游泳的时候完全不带看着我的， 直接扔水里了吧。 对，真的是以前就是可能爸爸的那个父爱如山，我觉得父爱如山崩地裂。 那你有什么想这辈子要做的事儿，就是一定要在爸爸面前的展现一下你的 游泳技能是吧？ 泳姿。 哎，对对，我就觉得说还挺感谢他的，就是那种放手也是让我锻炼自己的胆量吧。 嗯，好， 但觉得这种事还是挺危险的，一定要家长注意了。 那我必须得帮你想一件这辈子在做的一件事儿。 你说， 一定要这个带着爸爸去游一回泳，啊，一还是大海那种。 大可不必吧？ 开玩笑， 都是亲生的， 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跟我们互动。 对， 而接下来要听到就是我们上周为大家测评过的这首歌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 希望周一

脱。 西姑娘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不过是。沉重的边界，忍受跟从下线底线极限，大 boss 在树上，你整个世界没有改变。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舞。啦啦啦啦啦啦，不过是假期，啦啦啦啦啦啦，也不过是两个人的假期，啦啦啦啦啦啦，不过是。 对，两个人的假期， 来， 咱们星期一就放这样的歌不合适吧？ 哎呀，这个两个人的假期、啊、感觉有点就是两个人下了班之后去小酌一杯，或者说我们重温一下这个周末你是如何度过的， 嗯， 这种状态。 哦，其实觉得说如果两个人啊就是心心相印也好、 嗯、 或者说相依为命也好， 嗯， 或者有伴儿的这种状态下，其实呢这个日子啊无论过得多难其实都不会难。 对， 而如果真的啊 对 好好过的话，因为其实当你知道了你有伴儿，你就知道说你不是孤独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苦。 对，真的深有体会。 嗯， 以前我 哎呦 哎呦， 这故事来了，嗨，咱听听故事呗。 就真是觉得以前要是没有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在漂泊的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着，然后每天也是居无定所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下一秒钟你可以分分钟钟和这个城市说再见，然后丝毫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好像你步入婚姻殿堂那一刻，无论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城市你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家，算是一份心理的安定。 所以你知道，有看到有朋友说，人生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或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觉得这个你看啊，我们听这话的时候总觉得说这个有什么难的吗？但是真的它不简单。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和你的爱人家人在一起，你们有一个布置一个自己的空间，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就是很多的一因素的一些限制。 对， 对吧？这个地儿什么地儿啊，这个这个房间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完全可以自己去布置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去干扰，会不会有婆媳关系的问题，等等等等。 这么深奥了， 哎，你看这不就是生活吗？但是当你真的能够去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在一边，真正自己去设计你的家的时候，或者是你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屋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我还记得我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就是希望生活虽然是充满鸡零狗碎的，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种鸡零狗碎过得诗情画意一些。 就说后边那就好了， 诗情画意很重要。 对对对，前面那没有的。心里面得把这事想清楚了。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想跟我们聊的，继续发微信啊。今天我们在聊的是你这辈子最想去做的一件事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这个是有感于黄渤今天发行的自己的专辑啊，发了两支先导曲，这些年为你攒下的歌。我们的娱乐装牌啊，在听天FM的聊天室也在对这首歌啊，这两首歌或者这张专辑去做一个测评，看你们是不是喜欢啊。如果有空也可以去投个票。 对，然后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FM的直播间，我们都在这里等待着你。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别忘了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哦。 要推荐一首歌曲了。所以这首歌你放出来了吗？是来自苏莹的那首《女孩力量》。我记得在节目当中确实和大家也分享过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再次听的时候呢，一定要听苏苏的那种很有灵气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来自海南啊，就是那种很开阔很自由的一种地方。 对， 然后所以呢塑造了他的这个个人性格就很开朗。 对，因为其实认识苏苏很久了，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又开朗又豁达的这样一个人。 对， 其实他的歌声也如此。 哎呦，看我变一个花姑娘，我看见水波拖着月亮的影子，我用子弹晃一下水面，水珠温暖的弹到别人怀里，哒啦哒啦哒，我有魔法，帮我变传奇。看我变漂亮。许下心愿，我对他说快点让我变成厉害的人，我要把所有的好运都变成风，我要用风的云转过几道每一个坚强的努力的人怀里，哒啦哒啦哒，让我有魔法，让我拯救你。 别乱了，别慌，一定要保持冷静，想长久看透世间俗世凡尘，照顾好自己，不要怕，别胆怯退步，不要让妥协变成伤口。 让我们变强，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儿呢，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比如说过好每一天啊，陪好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孩子呀，之类的啊，健康啊，幸福啊，这些都是一个愿景。 对， 具体到每一件事儿来说的话，其实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执念。 对，逆子的春天就说了，他说自己开车带着妈妈去旅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个我觉得还挺值得的，就带着家人去旅行，因为很少有时间去陪伴他们。 对，就听着就很美好。我再说一个吧。 你说。 希望这个有一天完成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呢？ 就是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个舞台剧能够真正的成型。这个梦其实是源自于我大学时代的。就当时想我自己要有一天自己重新回到那个戏剧的舞台上面去。就是去有一个表演，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就这个事儿就被一个我想象不到的时间晾在这儿了。就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哎，我就这事儿啊，这辈子的工作和舞台，或者说跟这个戏剧这件事情就绝缘了，不可能。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广播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常常也跨界啊，去演一些戏剧什么的，这事儿其实并不难，我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就一直就错过。 对， 就现在就是想完成这个事儿，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大家来集赞，让老白去演舞台剧。 集赞就不要了，直接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 捧个场是吗？我们只能捧人场了，你觉得怎么样？ 人场就够了。 就是你但凡要是上台去表演的话，我们绝对是一人购买一票。 一人购买一票， 没问题， 我不需要投票好吗？你这票投哪儿去？ 两票，不能再多了。 买两加这个张字，好吧？ 两张票， 一人买两张票， 好嘞。 然后你重复买100次，好吧？这就是你的任务， 报销吗？ 这事儿就别找我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打破一下次元壁，好吗？ 好嘞，打破次元壁的推荐，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呢，要从前不久的一首网络热歌来说起，就是《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好久不见。 对，这首歌 小孩都会唱了。这歌， 短视频平台非常的火爆，而且巨洗脑，就是听上一耳朵就能就上头一年。 那我们必须要来推荐这首翻唱的版本 啊， 原唱是这个陆正廷嘛，这个版本叫西瓜什么？ 昆尼？ 西瓜 库尼？ 库尼？ 奎因？ 奎因？西瓜奎因啊？ 就是西瓜的这位朋友吧？ 反正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一个游戏的版本啊。所以呢，听上去的感觉会有一些新鲜。 来听一下吧。 就是，哇，漂亮！ 这首歌原来陈奕迅的那首啊， 我 是听过啊。 来到，你是在给我们惊喜吗？谢谢。 官方下载下来，真是这首歌。 我来到你的城市，我懂了，你给我个机会啊。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机场的咖啡店？ 啊，在机场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这绝对是广播的魅力， 次元壁不用破了。 不不，就是那种偶然的， 嗯， 就是突然我们这首歌 ，sorry 啊，碟推错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两个选择，第一就是把这首歌 唱下去， 把它这个就是我们叫推下来， 嗯， 然后呢就是拉下来，我们换一首，嗯，就重新找另外的一首歌替代，我们让大家等会儿再听那首我们要破次元壁的歌。 哦， 还有一首就是将错就错，就这首歌就算是我们今天突然偶然相遇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恰恰就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感觉一样，你突然在一个街角碰到了一个你好久没有见的人，那种感觉就是这首歌想要传递的。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你看， 好久不见。 因为这首偶遇的歌曲 有故事了啊！ 啊，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比如说泪落心田就说：“哎，我刚才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来自线外陈奕迅。 ”没有，这个歌是无论你何时听到，总会心里面闪现一个人影。 嗯， 啊，听着有点吓人啊！闪现一个身影，闪现一段故事和记忆回来的歌，嗯，或者是你去到一个曾经你住过的城市。 对。露露不知道是不是露露，她说当年听这歌听一遍哭一遍，现在听起来云淡风轻的。 哦，对，那就是真的，你可以 释怀了。 即使是见到一个很久不见的人，你也可以跟他只是淡淡的说一句好久不见， 是， 而不是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是 眼神炽烈，你还没准备好就被锁定目标，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当场惊艳全世界，不要惊讶太多遍，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穿上美高挑手链，操纵命运的针线。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当场惊艳全世界，不要惊讶太多遍，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穿上美高挑手链，操纵命运的针线。出现，左手玫瑰，右手火焰，微笑太一太冒烟，标准致命的理解理解。出现，最好要小心一点，在这个主场里面，我的笑可不长眼长眼，大胆掌控一切，眼神炽烈。没准备好就被锁定目标，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登场惊艳全世界，不要惊讶太多遍，希望没变。 太多遍，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车上没高调狩猎，他走命运的直线。说实话我确实不爱准备，但每次出车都振聋发聩，手里看一朵燃烧的玫瑰，我从来不相信眼泪，机械齿轮转动着在你眼前，你耳边你心间，颠覆了你们的观点，大胆掌控一切，眼神炽烈，你还没准备好就被锁定目标，我先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登场惊艳全世界，不要惊讶太多遍，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穿上没高调狩猎，踏走命运的直线。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登场惊艳全世界，不要惊讶太多遍，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穿上没高调狩猎，踏走命运的直线。好久不见，我先好久不见， 好可爱啊。 哎，这个混音不错 哦， Remix 啊，做得非常好啊，这首歌。 哎， 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听这个版本呢，好像没有以前听到那个原版那么紧急， 嗯，就没那么着急了。 对，所以不能老飙车啊，是不是？不能老在高速上行驶。 可不是嘛，咱们该就是把车呢，这个哎开慢一点的时候啊，或者呢停车到路边啊。坐看云起时啊，就那种状态也得有， 是 啊，人生不能一直紧张着嘛。 对，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在车里面享受一首歌的时间，然后自行脑补一些世外桃源的画面。 哎，有的人还真是，你问他你这辈子有什么想法没？我这辈子想法就是能够归园田居， 或者有烟火去的生活着。 说，那你得先有这个条件，是不是？所以你看，努力啊和我们的就是。隐居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是并存着的， 嗯， 对吧？我们可能也往往会纠结我们到底是所谓的这个出世或入世的这种矛盾，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会通过很多的方式去找到那种就是超然世外的感觉，比如说音乐。 嗯， 但为什么我这脑海当中构想的画面就是一茶一饭呢？ 还是得有吃呗，这意思吧。 桃花已不觉开满了溪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 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这首歌吧，就是我觉得到九月份的时候听，感觉会更好。 对， 就是天高云淡的时候 啊，更清冷一些的时候 是啊，就世外桃源，来自许巍啊，多少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关系吧。 对，假如说有的朋友是不是会在心目当中有一个执念，想说这辈子一定要去世外桃源体验一下这个陶渊明的生活。 那得先有藏点诗心里面啊， 对， 有酒有朋友有故事啊、 嗯、 好了好了，这些都是想象啊，因为在我们聊天室里面也挺热闹的，包括朋友呢发微信给我们， 嗯， 听一首歌啊，听出自己的故事来，并且有一些体验和体会啊，那自然是最好的了。 对、嗯、所以听歌这事儿，包括结合自身的这个故事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烟火气、嗯、 啊，可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开烤串店、 啊、 是音乐烤串店 啊，烟火气的、 啊、开酒吧那肯定得有音乐吧，咖啡厅的也有音乐啊， 哦，密不可分啊， 是民宿，音乐民宿啊，花店是音乐花店， 哪儿都可以放音乐。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有点奇妙的想法，至少说从前奏这个有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也刚好我们已经错过了 啊， 我就已经圈粉了这首歌。 明白了，这个类型啊，就是、 嗯、低音。 顽皮老板喝不醉。 哎，你也关注了。 Just a drop in the ocean.Just a flash in the night Just a soul among billions With no place to hide The world keeps turning around While we're sleeping safe and sound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 think I'm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Walk with the dreamersWalk with your head in the clouds Walk with the angels Keep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Walk with the dreamers Walk with your head in the clouds Walk with the angels Keep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近日起购奥迪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悦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